就是属于你自我的，在音乐中可以慢慢思考。这首是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作品42，第二号。刚才这首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创作于1878年，是小提琴与钢琴的留恋回忆的地方中的一首，全曲由冥想、诙谐曲和旋律三部分组成。据说当时是1877年，柴可夫斯基因为婚姻的挫折到欧洲去旅行，他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库勒兰一面疗养神经衰弱症，一面写他的歌剧也不跟你熬捏紧。而出于这个地方库勒兰美好景色的怀恋，他写下了3首乐曲作为纪念。而这一首旋律原计划是同年完成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里面做第二乐章用的，但是后面第二乐章又有了其他作品的选择，所以这首曲子又被单提出来，作为了回忆留恋地方的一首。 对于国人来讲，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俄罗斯的音乐更好接受，尤其是柴可夫斯基，他音乐里的真挚热忱，注重对人心理的细致的刻画，充满了感人的抒情性，同时又带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戏剧性，因此也让我们更加的喜欢和理解。在这样的音乐中，你要沉睡了，不只是沉醉了。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小爵士曲就叫做 Relax， 放松成什么样子了在云端说了，虽然阳光不那么明媚，但有你们的动听和音乐来陪伴，这就是我坚守的意义。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世间有风雨，但每当到了这个时候，总是从内心流淌着暖暖的阳光。大家下午好，美好的音乐时间，你好，谢谢你啊，在云端写了这么美的文字。还有鹏鹏说了，温暖午后舒缓的音乐中见到了。还有远在丹麦的遗忘，你还好吗？透过网络的直播，你那里的信号清楚不？还有微笑，你好啊。班的各位好朋友，胡雪迪、框框、我爱钢琴，还有 He， 会飞的老马也说了，提前的签到了。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长音你好，还有云、邓新荣，这两天签到很勤嘛，邓新荣，还有曲振强、怪哉虫，还有秋水风神、甲河山人、金美美。青云飘然，还有朱自成、花瓣、爱乐、立本、索春如， 还有秀杰、橘子先生、哈尼。秀杰照了玉兰花，这是北京的玉兰花开放了吗？在哪里呀？春云飘然说，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叫乐声一起，怎么要有流泪的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是有自我的那种流浪感觉吧，就是第一首的那首航海，对吗？好啊，在接下来如此放松的情况下，我们来听稍微热闹一点的吧，打起精神。 Broken record that plays inside my head. I try to turn it down, but I can't quite drown it out. I'm tortured every day. These never-ending worries pulling on my sleeve. So many times now I was supposed to tap out. All the walls would fall down around me, or anybody would tell me is all that bad news. How it's gonna fall through, but no matter what. It's gonna be 刚才的那首曲子来自于 Piano Guys 的改编，而这首则是有着卡门序曲的感觉。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问题哈，还有聊的内容。遗忘说，哎呀，在丹麦的遗忘说了，说网络不给力，今天说15分钟卡了一次。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今天星期二，每周二呢，我们的广播电台它的这个转播大塔要更换一下。以前呢，我们都是周二下午，还记得吗？大家如果是老广播的话，周二下午是停机检修的时间，那现在不检修了，但是可能会有大塔播出会切换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信号的问题，如果大家遇到的话是这种情况。 两首曲子连接竟然如此搭调，因为两首作品好像都有一些异域风情的感觉。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卡门当中的阿朗库民间舞曲的一个改编，其实也改编自萨拉萨蒂，还有包括圣桑的影子与回旋等等所有的综合在一起。因为刚才那个版本是戴维加雷特演奏的版本，而这一首选自舍赫拉查德里姆斯基格萨科夫的作品。第一段是年轻的王子与公主。看看刚才拍来美好的玉兰花的照片的秀杰，说向阳之处花间站，只为早报春消息。可是我没有让你说诗，我想问你这个玉兰花在哪拍的呀？不过二班的一班的同学有回答。那来看看这个，这是谁在云端说了北京赏花景点以及最佳的观赏期。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像2月15号到29号这已经过了哈，卧佛寺的腊梅，3月15号到31号是玉渊潭的樱花，4月1号到15号大觉寺或者是潭柘寺的还有新华门旁边的玉兰。对，我记得长安街上有一些玉兰花每年都会开放的。还有4月1号到15号是凤凰岭有杏花，4月15号到30号是平谷桃花，4月15号到30号大兴是梨花开放，4月15号到30号呢是元大都遗址的海棠花，4月15号到30号呢还有戒台寺法源寺的丁香，很芬芳的味道。15号到30号呢也是四月份有中山公园的郁金香，5月1号到15号是景山公园的牡丹，5月15号到31号是北京房山长沟的油菜花，5月1号到31号是还有陶然亭的月季。那有的朋友说，哎，这是今年的吗？其实每年也差不多是这一段时间竞相开放，每个花园还有每个公园地方开的时间呢几乎差不了个10天半个月的。

欢迎您收听。音乐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你听，音乐中有高山流水，我们是音乐的知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可以有热带风情，也可以古老而多情，还有奇异迷人的景色。音乐中我们相遇，发来的内容很适合刚才这段音乐呀，乘着音乐的魔毯，看着花花世界，也看到微笑发来的花，广州市花，原来是木棉花呀。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幸福，这是木棉花的花语。谢谢你微笑，谢谢你的文字。而二班的索春如文字也很美，春花浪漫时，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音乐的妙处。乐声响起，心花怒放，热爱音乐的人呐，无论何方，花开四季，春天来了。 是的，在音乐中，我们哭着，笑着，为音乐的情感所动。我也看到春如的回信说，这首才是令人潸然泪下的音乐。我不是说吗？无论是在古典流行中播放哪一种音乐，我希望你最终走向古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E 大调弦乐小乐曲》第四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875年5月，是当时德沃夏克青年时代作为抒情、典雅、自然和完美的作品，也是德沃夏克朴实和温暖风格的代表。德沃夏克一生一共创作过两首小夜曲，有趣的是，他好像在这两部风格轻松的作品中故意放弃使用管弦乐队的整体，而是仅仅运用了管弦乐调色板上的一部分颜色。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第四乐章，它是幽静甜美，这演奏的版本就是这样让人心碎的。原本这个乐章是小广版，充满着对生活和爱情的憧憬，而这个版本我们听到的好像更多是回望。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首叫做《威尼斯》。在音乐里，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世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风景世界里也感受不同的浪漫。刚才我记得轻云飘然吧，来看看，他说音乐总能碰触心灵某个角度，产生共鸣和感动。而刚才的这首《威尼斯》，有一种怪呆虫说静谧的夜晚，有着无法形容的神秘。说到静谧的夜晚和神秘，今天节目最后我就要为你带来这样一首有着舞蹈性的静谧夜晚的音乐，圣桑骷髅之舞。是不是听得也让你觉得精神一振呢？圣桑这首曲子《骷髅之舞》听起来名字很可怕，又叫做《死之舞》，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曲子写得很妙，因为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感觉的审美。音乐按说应该是在黑色的夜晚这样的感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意味着恐怖，但是圣桑这首曲子不恐怖，有的地方还很优美。而其实我们对黑色的概念完全有不同，像霍金最有名的概念黑洞的概念是黑色的，宇宙无穷的奥秘，其实这就是深夜，就是黑色的。当你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孤独一个人，到了夜晚周围也是漆黑的，黑色代表着很多的神秘。所以感受未来吧。今天的古典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古月和你明天再见。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